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看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国家大剧院和北京京剧院主办的京剧艺术家教学成果展演近日落下帷幕，来听记者尚远的报道。 连续4天的演出分别由青年演员陆杰、魏学雷、侯宇、张凯担任主演，最后一场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朱强亲授青年演员张凯主演的《登鹏狮子宦官沙溢》。张凯是北京京剧院优秀的青年演员，戏路很宽，近几年在马派学习中颇有成果。这出戏的主演张凯介绍说， 春秋笔这出戏呢是马连良先生一出早期的代表剧目，这出戏唱念做非常的繁重。这次跟朱强老师学习了登鹏狮子宦官沙溢这几折戏，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这出戏的节奏非常难，怎么样通过唱念动作表演为观众展现出一种很流畅的感觉，这是很难的。 京剧表演艺术家朱强表示， 北京京剧院是马连良、裘兆为艺术家共同创造的辉煌。马连良先生呢，又是北京京剧院的最著名的一位艺术家。马派的传承在北京京剧院有必须的责任，因为这是本家的地方。 再来关注几条旅游资讯。近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民航国内航空客运运输价格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5家以上航空运输企业参与运营的国内航线，国内旅客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由航空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每条航线每航季无折扣公布运价上调幅度，累计不得超过10%。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起草《民航旅客国内运输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承运人或者销售代理人在销售客票时，不得以默认选择方式为旅客做出购买付费服务的选择。怀柔雁栖湖生态示范区将建“一带一路”博物馆，全面展示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盛况。博物馆总建筑面积为1519平方米，预计2018年底建成，2019年1月试运行。目前，博物馆物品的收集工作已经启动，包括领导人国礼、志愿者服装、会议主桌文具等89项、354套、2000多件物品都被纳入其中。亮马河今年将开工建设40万平方米的国际化景观廊道，在岸边开辟绿带、步道和景观小品，景观廊道建设预计明年全面完工。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扩散条件将继续有利，预计从明天到本周四，空气质量都可以达到优良水平。周五入夜之后，随着升温明显，京津冀近地面风向转为偏南，可能会出现区域性逆温，扩散条件将逐步转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是39的第一天，目前本市还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白天受补充的强冷空气南下影响，地面的北风依然强劲，风寒效应非常的明显，气温低，天气寒冷，请尽量的减少出行，外出注意防寒防风。此外，风干物燥，还需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还是依然非常的冷，邀请各位来我们家做做客吧。接下来是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八七六。 家，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来吧啊，赶紧进门坐一坐啊，外边真是天寒地冻的啊，穿多厚都没用啊，一吹就透，我的天哪。幸亏我们家还比较的暖和，不仅是暖和，您进了我们家之后呢，因为今天两位的到来，我们家是春意盎然的。 是，就是讲的这些都是太实用的知识了。 对， 因为这两位一来，我跟你说，我就光我就有好多问题要问。 我们家的好多小生命都有救了。 哦，你们家那都 快不行了， 都濒临那什么了是吧？ 啊，反正一到冬天他们就有点蔫儿。 哎，那我一会儿可以告诉你一个方式。 哟，真的？ 对， 速效救心丸呐、不知道管不管用啊。欢迎来到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冬天在家里边种绿植啊。这个大家如果家里边养花养草的，最近遇到什么麻烦了，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问问这两位专业人士。我们先请出他们吧。一位呢是来自永远都是绿油油的香山公园的吴小晨，欢迎小晨。 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啊，这是自然摄影师，微信号博物旅行的创始人，佳能十佳摄影师，漫富图签约摄影师，腾龙签约合作摄影师，你们都不知道有多牛，真的，反正很牛啊。郑阳，欢迎郑阳。 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郑阳。 对， 经常从郑阳的朋友圈里看到他们现在比如说忙着在演一些舞台剧啊，忙着带小朋友们去夜探这些很奇特的公园啊，带一些小动物啊，当然了，拍那些照片也非常有意思。我们拿肉眼都看不清楚的一些小甲虫，他居然能够拿手机，哎，是拿手机拍的吗？ 手机相机都有。 拍出来的，哇、缤纷，非常好。 就是每次了解他们的活动。都是为小孩子定做的嘛，定制的嘛。每次我都特别羡慕现在的孩子们， 是 能有这么一帮就是专业的人带着你去玩，以玩的那种体验感去学到很多知识。 是的，是的， 太羡慕他们了，特想回到小时候，五六岁，五六岁太小了是吧？ 也可以 啊，也可以哈， 也可以了。 好吧， 那这样，下次你晚上再带那种夜游活动的时候，可以带一个大朋友。 没问题， 我可以帮你这个维持一下秩序， 特别欢迎。 我就嗓门大点。来吧，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冬天在家里边养花啊。说句实话，一到冬天，我们家的花就开始耷了脑袋。 哎，那你找过原因没有？ 我想的是不是暖气蒸的事儿啊？就是它也是太干了，所以我原来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我可能一星期浇一次水，或者两星期浇一次水，也别浇太勤，那么都是淹死的。但是这个我看着感觉，这可能再不浇水真的不行了，所以我就浇水相对的勤了一些，比如说一星期可能两次，这样的话，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善，依然还是，当然是活的状态啊，但是没精神， 反正我爸是这么说的，就我爸跟我说，说冬天植物跟夏天植物它吸水量是不太一样的， 不一样， 所以到冬天你不能还像夏天哇三天浇一次水，而且一浇都特大，可能不太行，然后再其次呢，说这个植物它也是分喜阴的和喜阳的， 对， 这也不太一样，包括有一些是好活的，有一些特别不好活的，这也不太一样，所以就基于所有这些点，我养那个最简单的最好活的 绿萝。 哎呦，跟你说吧，就这个哈，插哪儿都活，插水里也活，插土里也活，黄了就揪一截，那个重新弄一针插水里又活一大片。哎呀， 家地好，人杰地灵，真的，我们家绿萝都不怎么活，就是不爱活，长得特不充分，你知道吗？ 啊， 真的，就是一半是黄的，一半是绿的。 那你没问问是不是狗把花糟蹋了？ 为了让它不咬、 啊、 我还是特意放得高高的、 啊 所以我觉得这肯定是跟冬天有关系，夏天就会好很多。 是的是的是的，正好好有香山公园的专业人士可以给我们讲讲，刚才我们两个人简单分的这个类对吗？ 对，花是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北方就是特别寒冷，基本上没有那个就是家庭的这种盆栽植物说能不受任何保护陆地就能过冬的。 对， 而且但是咱们把它拿进这个咱们的屋里呢，咱们冬天这个暖气房的特点就是温度高，又不爱开窗透气。 对， 而且湿度呢，这个暖气一烤湿度又比较小， 就干燥， 所以造成这个花儿它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干尖啊，有黄斑呀、啊，或者说有可能说哎，我这两天觉得暖气烤得干，浇了水，就像刚才您说的那种情况，它反倒长得不好了。其实有的植物它是在夏天生长，冬天它是在休眠的、 嗯、 所以说它休眠的时候它这个根是不太吸收水分，它的生命活动是停止的，根系不往这个枝叶上输送养分，所以咱们浇的水它吸收不了，泡着它造成它烂根。这个是根据家庭的这个情况小环境不同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嗯， 这个就得看就是说咱们养花的细心程度、 嗯、 啊，要就是经常的总结一些经验啊，看您摆放的这个花的位置，包括您家里阳台的这个冷热程度，有没有暖气，是冷阳台啊还是说是那种暖阳台，光照怎么样，这都是挺有讲究的。 对， 嗯， 那天我看一本书，那书上就问说植物睡不睡觉。 嗯， 后来我想了半天，植物睡觉吗？ 睡吧。 对， 睡 后来 睡吗？ 当然睡了， 睡 了。对、 哦，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好了，它长叶子呀、开花那个时候，它都是精神着呢。 嗯， 然后到冬天就睡了。但是后来我看那书上人解释说，不光有这么一个区别， 嗯， 它也是属于白天醒着的，晚上睡、 哦， 因为白天醒着就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 对吧？ 嗯、 一到晚上没有了， 对对对， 歇了。 呼吸、 哦、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嗯、那他们会不会冬眠啊？ 像有的植物就是多肉也是分这个冬型种和夏型种，像冬型种不是咱们就是常规理解的啊，说这个冬型种就比夏型种抗冻，说它就耐寒、嗯、夏型种就不耐寒，冬型种就耐寒，它不是这样的。冬型种指的就是这个冬天生长夏天休眠、 嗯、 夏天温度一高超过28度或者超过30度以后、 嗯、 它的气孔就闭合了，它不能进行那个常规的光合作用、 嗯、 所以它在夏季休眠，冬天的时候它来那个生长。然后像夏型种它就是夏天在生长冬天休眠，所以像这种冬天休眠呢，咱们就要适当的少浇水，就跟它的习性都不一样。包括咱们现在花卉市场热销的这个仙客来呀、 嗯、 这些那个一到冬天就开的这种植物，它是差不多天气热的时候7、8月份温度一超过多少它就休眠了，然后9月份才开始陆陆续续开花，它是那个就是球根植物，然后九月到这个来年的4月是反而是它的生长期，是它的花期，到夏天天气热了它就休眠。所以像这种就适合咱们冬季，正好赶上春节嘛，然后也比较那个喜庆有花，然后就像这种情况它冬天开花咱们就应该多浇水，它在花期的时候就要去给它施磷钾肥。 对， 我特想问一题外话，哎，你这么年轻，你怎么会对植物懂得这么多呢？ 我也30岁了。我是学的就是园林花卉。 我的小陈、 啊、天天接触这些，这是关键啊。 那你懂得也挺多的。 养花使人年轻。 哦、 对不对？那天天的，对吧？就不好的空气都让他们吸了， 嗯、 吐出来的都是还不错的空气、 嗯， 对不对？我们今天呼吸着这样的新鲜空气， 嗯、 看着绿意盎然的这样的我们的家、 嗯， 是吧？每天心情舒畅， 对对， 所以年轻嘛， 对 对, 对不对？ 就显年轻啊！ 来来，这个今天一会儿我们再具体的聊，包括这个温度啊。啊，光照啊，包括施肥啊， 对、 嗯，等等等，冬天我们应该注意的这些东西，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聊。同时我们也回答着大家的问题啊。这个张学森问了，说我们家蝴蝶兰烂根了，现在只剩一根一节儿那主根了，这我怎么办？还能抢救得过来吗？ 这个俩问题，一个是水浇多了，还有一个是不通风。 嗯、 就是那个根系不透气，因为一般像这种这个蝴蝶兰这种热带兰都是对这个通风透气要求比较高的，就是它的根系是绝对不能存水的，因为它在这个热带雨林里面生长的地方都是在树上面，是附生，就是附着在这些植物枝干上面， 就类似于寄生。 它还是附生，用它的这个根系去附生在上面，它不算是寄生。但是呢，就是这个过程，就是下完雨以后，这些水就直接都沥走了，但是空气湿度依旧很高。但是它的根系是不能够存水的，但要保持空气的湿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是说它的根不能够直接接触水。 我的意思，那现在这种情况，正阳，你觉得还有救吗？ 我觉得可以换一颗。 啊，明白你的意思了。 对，或者是说，如果它的根系就是有一两个还没有损坏，就是还没有坏掉的话啊，可以试试换一种机制，就是换那种水台，对吧？换水台，然后把它这个花盆给换掉，然后换成那个哪怕是我们平时用的这个一次性水杯，外头多扎几个眼儿，让它能多通通风， 哦、透气、啊。 对，然后把这个水沥完了以后，就是浇完水以后，让它全沥走。然后但是呢，适当保持它的水台的湿润。如果呢这种情况，如果伤根比较厉害的话啊，我建议您看看它今年有没有花苞储备。如果这个有花苞的话，可以刺激它的这个茎干，就是刺激它的茎，就是 再生长。 可以，可能还能再开一年。 怎么刺激啊？ 拿大头针扎一下就行。 真是扎呀？ 就是扎一下。 行行行。哎呦！ 但是呢，就是一般现在这种也属于年宵花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它给大家来饲养的空间基本就一到两年。就您自己，您能养到一个什么程度，能开两年花很不错了。因为它的价格相对还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它为了您再次的购买，所以基本上现在大棚培育出来的这些花，基本就是养两年左右。 明白了，明白了。 就跟电器似的， 对， 它要永远不坏的话，人家怎么办？ 您怎么买新的呀？ 是，理解了，理解了。 这现实好残酷啊。来再回答一个问题。汪京大熊猫说了，说我家的绿宝室内呢小颗盆栽一直都挺好的，但是最近呢叶子开始发干发枯发黄，而且还掉叶子，这怎么办呢？还能挽留吗？ 现在是这样，如果要是看它摆放的位置，如果这个那个听众朋友他要是把这个植物给摆放在暖气附近，这个周围的空气是比较干燥的，然后它那个就是水分蒸发的比较快，二是对植物也会造成一些灼伤，像它这种枝干也干枯，然后叶子也干枯，有黄斑的这种情况，就是如果您没有地儿放，说我就必须放在暖气旁边，您就要注意一定要频繁的浇水，如果看到这个土壤有干的情况，马上就得补上水，就一天左右就得浇一次水，如果您有条件，您就把它放到空气流通的那种冷阳台去，就是因为阳台一般没有暖气嘛，它的温度可能又不会低到就是 零度以下， 对， 就可能会五六度左右，这个温度是特别适合植物生长的啊。然后您就是给它如果是搬到这种地方的话，浇水改到一周浇一次，然后让它多见光，慢慢的能缓过来，肯定就会缓过来了。 对， 那关于浇水的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很多人都说了北京的水相对比较硬，那相对比较硬，它肯定就是俗称的，它到底是酸性的还是碱性的，主要是这个意思。所以像北京的水比较重，所以水碱比较大，有人就说了，哎呀，老拿这种水浇不行，最好应该接一盆，然后放在阳光底下先晒三天 、 有道理吗？ 有道理，有道理。晒主要是为了把水里的这个氯气就是给它蒸发 出 去，然后这样呢，而且就是尤其咱们冬天啊，温差比较大，咱们从水管子里接出来的水很凉， 对， 您那个一凉再一浇这个室内的花，它的那个就会刺激到它，就冷热温差太大了，对这个花也是有影响的，所以一是为了就是把这个水里的氯气蒸发掉，二呢就是调节一下温度，然后这样呢就会给花创造一个好一点的条件。如果实在是杜鹃呀，或者一些南方花卉，它就比较喜欢酸性的土壤，您就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硫酸亚铁。 对 啊，这个不属于施肥，这个属于就是算土壤调节，所以这个您不用担心说，哎，它是不是施肥期啊？它是不是在开花，在什么？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黄叶或者掉叶子的情况，您也可以试用这个硫酸亚铁加一点点就可以。 这硫酸亚铁我们一般在花卉市场都能买到，很便宜，一两块钱一包，然后呢把它按一定比例去混合，但是这个东西呢不溶于水但就是属于算是一种小晶体，然后呢给它施在这个 施在这个叶片的根部，或者喷洒在这个叶面上面，两种方式，但是量不要太大，一定要按照这个比例来，可以适当的调节它这个土壤的酸碱度，然后呢适当调整一下这个植物的状态，主要是做这个来使用。 嗯，我还听说过一个，就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就比如说家里养的那种大叶植物，也大盆栽的，哇、哦，一长长特大那种大绿萝呀，什么大什么的，大芭蕉叶子呀什么的，就那种。 你们家然后绿萝最多，看来是哈、 啊，都是绿萝。 哎呀， 然后都是衍生的 哦。 然后人就说了，说肥子，养这种东西，你得将心比心啊。我说什么意思？就是专门拿一块布啊，嗯，头干喽，拧干喽。擦叶子，擦得越油越亮，一边擦的一边，哎呀，给你擦干净了啊！哎呀呀，你就舒服了啊！ 嗯， 每天这么擦，等同于按摩，而且等同于浇水， 哦、 老这么下去的，哇，你那个叶子又亮又绿，长得可喜人了， 哦、 有道理吗？ 这个吧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如果说就是比如说海芋那种大叶的植物啊，咱们就是搁在家里角落时间长了，它会落很多的灰、 嗯、 就会影响到它做光合作用，因为太阳就是晒、 哦、 它晒太阳的时候就会有就不能直接晒到叶面上了，它吸收的那它光合作用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就是说不让叶子上积那么多灰，去擦一下它，包括咱们有时候浇水不注意淋到叶子上会有那个水碱的那种印儿，它不好看，所以就是擦一擦呢，就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我觉得您说那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心理 作用 对就比较大、嗯，就是可能就是我跟你交流感情了哈，我把你就是我对你投入了特别多的感情，我花心思照顾你了，我善于总结经验，然后我可能会就是更细心的去养护它，总结出经验来了，有了一些突发的情况或者问题，我就能及时的采取措施。 嗯， 这个我觉得可能更侧重情感上这些。 对， 就你知道我说的是咱们的哪位主持人吧？ 哦，不知道，谁呀？ 广告时候说， 哎，说这个啊，有人说你多跟他聊聊天，嗯、多跟他沟通沟通，他长得会更好。 嗯、 我有一朋友，他们家的小朋友，小孩儿，真的就按人家这么干了，就天天有两盆花，天天就跟那盆花说话。 嗯、 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 嗯， 他一直说话的那盆花呢死了。然后 抑郁了， 妈妈都哭了，说我天天跟他聊天，他为什么死了呢？他妈说，哎呀，这我也不知道啊、哦、宝贝儿，可能就是他觉得太幸福了，而且呢他的花期就这么长，那为什么这盆不死啊？他快死了。后来那一盆又活了大概一个多月，才就是不真的是不行了。说你看妈妈，他活了那么长时间。我说啊，宝贝是这样的，他来的时候呢就比他年龄大，大了就一个多月啊，从此再也不给这个小朋友养花了， 嗯， 包括花啊鱼啊什么都不养、 哎、 而且说那小朋友特别逗， 嗯， 去外边遛弯的时候看见树看见什么就嗨你好，看见花只要花开了就嗨你好，你开的好漂亮，就跟人家聊。 哎，真的长大了让他也去植物园这种、 哎、我觉得 真的应该会很好， 那可能是就成话痨了、对吧， 那倒不好，那人家公园园长说哎呦我去，他聊哪盆哪盆死。别来了， 聊死磕啊。好，哎，刚刚咱们说到了这个冬天养花需要注意的，分析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嗯、其实我觉得冬天有一个问题真的是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个是暖气的问题，还有冬天虽然外边冷，但是屋子里边如果像天这么好的话，嗯，放在南边的话阳光很强的，像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说又到冬天了，好不容易比如说出太阳了对吧，那个下雪天晒什么天的都过了，出太阳我赶紧把这花放过来然后让它照一照，但我个人感觉它可能是不是经不住这种照啊，太强了， 就是要分植物，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老师家里养的那个绿萝， 大片绿萝 啊、 嗯， 绿萝它是怕暴晒，就是怕阳光直射。 嗯， 它有很多植物，它是喜欢散射光，它是中性植物，它不见得说我特别喜欢暴晒，就你暴晒也没有关系。 嗯、 但是有的植物它也是，我虽然说我耐阴，但是我也喜欢阳光、 嗯， 我也需要有散射光。散射光就是说不是阳光直晒，说您放在阳台暴晒它，但是又能放在卧室里又能。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转悠一定和小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往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调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发现这个大家呢，都是养花的高手，嗯，养的都特别好。 比如 有养菠萝的， 对啊， 我的天哪！ 是在海南收听我们的节目吧 ？No， 嗯，就是在北京。 天哪！ 我天哪！就是没果儿。 这是菠萝吗？ 对啊，凤梨啊，是吧？是吧？对，刚刚郑阳看了。是凤梨，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哎，这东西能吃吗？就是家里养完也能吃是吗？ 不一定是观赏凤梨， 观赏的，反正这辣椒是能吃的， 这个是 小辣椒，嗯，还有美美姐自己养的兰花， 嗯， 还有一个这是 梅花， 这是梅花 盆景，在家里 哦有， 在家里可以， 哎，看着假的似的， 好难养的，真的，就当初我奶奶在的时候，我奶奶特别喜欢。茉莉，就是觉得那种香啊特别好，包括君子兰， 嗯， 哦，特别喜欢， 嗯。 后来我就给我奶奶弄那个茉莉花， 嗯， 茉莉花，但是养得特别好。我奶奶说呢，我土命，养什么都行。哎呀，我说那没问题，我说那，我说我还喜欢桂花，桂花也香。我说我给您买，买了，再也不开花了。我说奶，您土命也。不行，他可能不太适应咱们这边， 土大了啊！ 是是是， 今天咱们聊一聊这个冬天在家里边怎么养花啊，需要注意点什么啊？这好多朋友都发来问题了。刚刚有一位朋友说的发财树怎么养？ 嗯， 像花花 像我那个屁了， 对呀、啊。 就是发财树它其实适合温度比较高的，像刚才说这个其实就是植物它对温度也是分喜欢高温喜欢中温还是低温的，像这种它就偏就是比较喜高温，所以咱们不适合把这个发财树去给它摆到冷阳台去，就适合比如说摆在客厅或者摆在那个书房之类的这种地方，让它的温度稍微高一点，然后但是它对湿度也是有一定的需求的，所以咱们就是这个发财树见干见湿，然后保持它这个表土层，就用手指肚一摸 它是湿润的，但您别说一摁，哎呦，汪着水，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就可以了。主要还是就是把温度调把控好。 其实发财树它对光线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因为我们原来店里养的这个发财树的话，有在纯粹每天晒太阳晒得很好的，它的叶片会长得大一点。 嗯。 然后呢，放在避阴的地方呢，它的叶片小一点，然后就没有那么绿。但是呢，对整体的这个环境适应性都是比较强的。 嗯。 因为它原产地还是在南美的这个热带地区，所以就是刚才小陈说的，它对湿度和温度都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嗯， 哦，也就是说发财树其实也属于好养的一个， 相对比较好养，包括刚才说那个幸福树，那个也是都是比较好养的，只要有水就能活。 他们这种植物对光线的需求不是那么的强。 对，就是我去你们家那边，不是好多卖花的吗？ 嗯， 哇，一进去以后真的又便宜又琳琅满目，问人家什么人都说。就我都问同样的话，不问价格，因为都很便宜。比如说我买那盆发财树， 嗯哼， 不砍价，因为我没法砍了。我上来就说多少钱？25，行，来一盆，没得砍，因为人还说送你一盆。你说你怎么弄？但是呢，我问的都是其他话，好活吗？ 嗯， 人就说，哎呀，这些都好活，好了，来就可以。 嗯， 但是没想到好活的，对于咱们这样小白来说也是问题， 也得分。也得分， 是不是土命？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都是被我们忽略的，就是冬季这个通风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养的时候，也可能我们都是通过养死过无数无数棵植物以后，然后会取得一些实战经验， 就是相当于也交了学费了， 都是交了学费的。我个人感觉就是说，这个通风到冬天也很重要。因为还是刚才小陈也说过，就冬天因为你不开窗户。没法开，太凉。 对， 那你这室内的通风怎么解决？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空气净化器好用。 净化器是一方面吧，但是另外呢，就是你怎么能让它室内的这些空气流动起来？我们一般呢，就是还是会略微开开窗，然后如果流动性不够的话，您再开个电扇。 嗯， 然后尤其是放在这个植物就是需要这个流动性比较高的这些植物的跟前，还是比较有用的。 嗯， 但是要注意避免这种小贼风。 对， 就是如果您开窗通风，您注意把植物就是稍微 拿远点， 拿开一点， 哦， 空气流动一下，再把它搬回来，比如晒晒太阳或者什么的，千万别说哎呀我别冻着它哈，我也就搁这儿了，我也不挪了，我就开个小缝，小贼风啪啪啪一吹，那个叶子马上就不行了。 没错， 嗯，也容易造成冻害。 对， 照你这么说，其实冬天也可以适当的把这些花拿出来晒一晒，就是 可以， 比如说温度差不多大中午头的，是吧？那时候温度差不多肯定也得5-6度，对吧？拿出来晒一晒也挺好。 我觉得您搁阳台没问题，那个就是您是如果家里是这个玻璃窗户， 嗯， 您有一个纯粹的这个在外面的这么一个封闭式阳台的一个氛围， 嗯， 那它这个辐射增温的效果会很明显。这个时候您把那个开一扇窗户，让它通通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纯粹拿到窗外，我还是不太建议。 好，今天咱们在聊这些内容的同时，也根据着大家家里边养的花来啊。比如说白文江说了，下午好各位啊，问一下君子兰应该怎么养啊？ 好难养的。 对，君子兰就是咱们都说，其实君子兰让它活着可以，但是就是开花特别困难。 没错， 而且开花呢还容易加键，就一般情况都会出现这种。其实这个君子兰它是比较喜欢偏酸性土壤的花卉， 嗯， 一个是咱们可以通过刚才说可能会适用一些硫酸亚铁包括晾水这种方式来调节一下，还有一种就是君子兰也是就是它属于是就是中温的这种花卉，就是您别把它摆在就是暖气跟前，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湿度的，所以就是而且君子兰就是怕暴晒，不能暴晒，您长期搁在窗台暴晒它是不行的，它是喜欢就是稍耐阴一点的这个花卉，您各方面的这个温度啊湿度啊温度就是那个水分啊都调整好了之后它就会开花了。 其实我倒建议比如像小胖就是家里有小动物的，但是呢又希望有一些点缀性的植物在，其实养那些好活的这是其一啊，其二呢不用太认真打理的。 对，我就是特别不认真的打理，但是肯定是固定浇花 啊，对对对， 会没事看看 啊。对，是，我觉得比如说除了刚才我说的像绿萝呀，什么幸福树啊，这些，包括还有两种也可以尝试养，一个呢你可以养薄荷， 哦， 不错， 哎呀，那就是草啊，就相当于你放在土里，哦、就是只要定期浇水，哇，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对， 还长一片，而且还分椭圆形叶子的、纯圆叶子的什么，哦，好多种。 嗯， 但是你要如果自己养，养完了以后，到了夏天，揪一点你泡在水里冲着水、嗯，哎，也挺好的。 对， 这是另外一个刺儿球。 嗯， 刺儿球也行，就你啪浇一次水，一个月别理它。哎，还没死呢，嘿， 是吧？ 对，可以出差。 刺儿球我没养过， 嗯， 但是薄荷，我跟小陈那时候夏天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每次来我说小陈，我们家的薄荷不行了， 薄荷也不行了。哎、 跟小陈我们俩坚持了大概一个月左右， 哦， 我们家那个薄荷终于不行了。后来小陈关了话筒说：“怎么连薄荷都能养死呢？”薄荷特别好养、嗯、 不给土都能活呀， 掉在水里都生根。 你看， 嗯，我命里没土，看来是。 你不是土命。 还有这个暖男也问了，说我们家孩子有点花粉过敏，但是我还挺爱养花养什么的，那我养点什么呢？ 养观叶吧，就 花就算了，观叶应该可以。 而且尤其是到冬天这种特别特别会刺激人的这些观花植物，水仙、风信子， 马上到春天就该有水仙。 这个风信子去年折腾我，折腾够呛。我们在剥那个皮的时候、 嗯， 然后随便抓了一把脖子，这脖子就一溜包。就是纯粹的是过敏性的，非常可怕。 哦、 而且一养就养一下午。嗯 哦， 所以 就是比如说家里春节买一些鲜切花， 对、 嗯，就是、百合类的， 对对对， 百合上面那个花蕊一定要把它揪掉， 雄蕊给揪掉， 对，就是 花粉，花粉有花粉的地方， 花粉过敏，一个是它粘到身上、哦、或者小朋友淘气用手摸了以后就洗不掉， 对 啊、 嗯 哦， 而且 那些都要注意， 没错，您家里如果养宠物的话，像这些有毒的植物，您都掂量掂量来， 对对对 对 对， 尤其水仙的那个，咱买的水仙球的那个鳞茎，它也是有毒的， 没错， 哦天哪， 哎，像他这样的养多肉岂不是挺合适的？ 多肉有的也有毒， 哦也哦、 嗯、 对，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像我爸呀什么的， 嗯、 就说养花，一旦它养到了一定的量的时候，所谓量可能就个头的时候，得换盆儿， 对 啊，它原来那个就不行了，你得给它挪，你不能说它长这么大块了，还让它住这么小一房子，这个不行，有道理吗？ 嗯，有道理。一般换盆儿，咱们是在就是秋，就是深秋的季节。来给它换盆，像咱们现在已经大冷了，就最好别去动，因为它的根大部分会休眠， 嗯 啊，就是您就会承担的风险会高一点、 嗯、 有的你比如说大棵长得特别好，您换了盆伤了根，它一时半会儿缓不来，然后那个就是自己可能抗冻的能力啊，包括抗一些那个抗一些病菌的能力都会变差，您可能一次水浇不好就烂根了，这个风险还是很高的，一般都是在就比如像茉莉这种植物啊，都是在就是最后一茬花开完了以后， 嗯， 然后您换个大盆儿、 嗯， 然后稍微追施点底肥，然后给它那个就是把它那个残花剪一剪，然后把那个分支点高的地方给它往下降一降，然后这样倒完盆以后让它来越冬是安全的。 对， 嗯，哎， 这倒盆也是特有技巧的一事儿。 哦，我问一旁的啊，嗯、就是这咱走那个，就我们台对面。比如说长安街旁边， 嗯， 就那些树，有的都裹上衣服，给它弄上罩，那是怕它们冷吗？ 对，那个是防寒的一种方式， 防寒防风。 对， 哦、 就是我们管那个叫无纺布，就是通过绿篱可能会搭一些风帐，然后包括大的油松也会搭一些就是三角形的风帐， 啊、对对对， 一是防止它有可能它是今年新植的，一般就是像这种大树或者这种大的就是这种绿篱，一般多年的可能它已经被驯化，就它适应这个寒冷了。 嗯 可能就不需要做防寒， 嗯、 尤其是新移植的，它的根还没扎住，一是防止它倒，就是可以帮它挡一挡风；二就是防寒。然后比如说咱们家里如果说有那种大型的地栽的这个花儿，我没有条件把它搬到屋里，我就是一个小院子， 嗯、 您就可以采用就是我们叫敷地膜，其实就是用块黑塑料布， 嗯、 啊，您把它枯死的地上部分就把它剪掉，然后呢把它那个地膜给附在这个您栽的这个植物上面，然后比如用土也好，用砖也好，把它压住了， 哦， 然后就是这种就可以起到保温的效果， 对对对， 或者您可以找点泡沫箱子。啊，把花盆搁进去，但是泡沫箱子就要注意通风这一点。 嗯、 对对对、 嗯， 对。但是关于这个可讲的内容太多了 、嗯， 因为你想，光室内植物品种就那么多， 嗯， 然后再其次还有室外的呢。有的人家说，我们家住一楼，我有个小院子，我喜欢养这养那的， 哎，那可聊的内容就更多了。 是，我觉得这个栽培就可以单独聊一集。 是是， 它是特别细的一个事儿。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节目有好多朋友问的全是实战的问题， 嗯， 全是。你比如说云淡风轻就说了，水仙头， 嗯， 把外面那皮咔咔咔剥完了以后放盆里头加水，然后就需要在太阳底下晒着吗？还是说不用？ 水仙它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说咱们想控制它的花期啊，说我现在买了，我就想让它春节的时候开花，咱们现在离春节可能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是说您可以把它就是摆在屋里比较暖和的地方，就是您放在客厅，放在暖气附近，但是您要注意，如果放在暖气附近，就是时常往那个盘里浇上水，然后那个水最好别没过咱们这个水仙头，完了呢，那个就是温度越高，就是它开花的，就是开花用来开花的时间就会拉短。如果您要是摆在冷阳台，可能它只有5度到10度，那它的开花周期有可能就是45天到50天。 对 对，如果您摆在暖和的地方，它可能哎就是28天30天它就开了。所以咱们可以通过温度来控制这个水仙开花的长用的时间。但是水仙一旦开花了以后啊，就是它已经长出花挺来了。咱们就要注意，就是有花苞了，就把它拿到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去，这样可以拉长它的花期。 而且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就是适当的这个花期让它长一些，然后呢，适当放在冷一些，因为冷一些的地方它不至于出现像君子兰那样的加剑。它的叶子如果放在就是特别热的地方的话，它的叶子会长得特别高，甚至出现倒伏。然后如果我们给它放到冷一点，它的叶子不会长那么高，但是那个就是花挺会长得比较高一些，会直接开出来。而且呢，现在还有好多技术手段，比如我们有雕刻水仙，用雕刻水仙的方法可以控制它的生长方向和生长时间。 但是雕刻水仙就是要注意啊，如果家长想让小朋友来操作这个水仙头，它是 有 毒的。 对， 而且如果就是操作之前，就比如说大家手上有伤口啊， 嗯、 就注意要包一下什么的、 嗯、 啊，就是反正弄完一定要洗手。而且水仙雕刻，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没做过，就是最好就是先去查查资料啊，或者就是有也有外边也有学的、 哦、 就是可以先学一下，然后再去做，再去实操。 我经常一着急就给弄死了， 因为他那个它那个水仙雕刻的原理其实就是咱们把它这个鳞镜球啊就给它剥开一层一层，跟剥洋葱一样把它剥开。剥开以后咱们刻伤它那个叶芽，就是它那个叶子就不会长得那么高那么多，然后呢把这个养分呢都集中供到这个花园上，就让它的花变多、 嗯、就是 来控制它的形状， 挂面变方便面，就这个意思。嗯，然后呢那个花芽让它保证不被破坏、 哦、 稍微破坏一点可以控制它的这个生长方向，是很艺术的一个事儿。嗯、 哦、 嗯， 今天啊这个问题肯定会很多，大家的问题我们都不一定能回答得完、 嗯、 但是别着急，刚刚开始，我们两位嘉宾还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经常做客我们 的 节目 的, 是是是 的。 你们俩今天讲这么多都是我们俩不知道的，因为老崇拜你们俩了。 对，嗯，但是他们今天倒是启迪了我。 哎， 嗯， 一开始我原来不太爱养花啊， 嗯， 其实是出于珍重生命的这种角度来考虑的。 嗯、养什么什么子？ 哎、 啊， 他们来了之后，我发现其实是可以慢慢学习 的，是 的, 是的， 对吧？我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去好好的研究它。对吧，好好的关照他。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个，先聊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确实有限。抱歉很多朋友啊，您可能发来的问题我们没法回答了。别着急，我们下面呢还会有这样的节目啊，这个还跟你一起聊聊这个花卉，包括比如说到了过年了啊、过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买一些叫年宵花，对不对？ 嗯， 今天刚 包括硕果累累，全是小橘子。 哟，是吗？哈，反正就是这些，应该比如送到您家了，应该怎么去呵护它， 嗯、 对不对？我们回来再养。非常感谢这个今天的小陈和郑阳，谢谢两位。 好，谢谢。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咱们明天下午的2点再见啦。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

有钱没钱装完过年，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溜。